时间十七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九八二许愿曲。 我叫米珍杰，最近特别的忙，想要休息一下，因为想让自己充实起来，所以我找了一些兼职，但是我发现这些做起来其实很占用时间。如果这一天我没有课，都用来做兼职的话，其他的事情我就什么都做不了了。这样下来，我发现我能留给自己的时间很少，而且开始一些意义不大的忙碌。所以我打算停掉这些没有意义的兼职，开始回归到自己的学习中。 Can you say, 不后悔掉眼泪 Why you love 招惹最麻烦的思念，只为琢磨一句至理名言。 琢磨一句至理名言。 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下午5:06，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月月。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为什么要非要强调那个正在直播啊？ 啊，对，这个因为最近不是十一假期嘛。 啊， 对， 我们回归了哈。 我们回归了啊，这个因为昨天的节目我们就是全程直播的，然后今天呢在这个十一假期的最后一天，10月8号啊，这个正式通知大家一声，我们正式开始工作了。大家抓紧，想看节目的、想听节目的，抓紧来搜索我们活力982了啊！ 哎，没错，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互动的方式哈。首先呢，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也就是一直播，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在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搜索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 嗯，对，大家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呢这个来参与节目的互动。没准哪天啊我们俩心情一好，就会发点小奖品什么的。而且这个说一点非常重要的事儿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再说一遍啊，是982魔力工厂，因为上面会不定期的有很多北京青年广播的各种各样的大型的活动，也可以在上面跟我们取得联系。 时刻都有惊喜奉送，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跟我们互动起来啊，一起嗨起来。 对，今天的日子呢是10月8号，在进入主题之前呢，突然想说点跟今天主题无关的话。 哎，是什么呢？ 我估计我不说，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件事儿是什么了。 哦，是今天下午的 微博呀。 哇，真的是已经炸开了。然后微博登不了之后，很多人都开始在微信啊各种刷屏的一个好消息。 对，应该是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吧。但是对于很多的他的这个小女粉丝，或者是 小迷妹们， 或者是小迷妹们，可能说是一个晴天大霹雳。 很多人都在今天 啊，对，今儿不是晴天霹雳，今天就是阴天下雨天的大霹雳。 对，然后有人开玩笑说，外面这大雨天是所有少女们的眼泪吗？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串一下，这是我们活力982。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里是 活力982。啊，好了，这个我们俩刚刚说的什么事呢？大家自行去打开微博去看一看今天的热搜话题啊。这个我估计已经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边或者是微博里面，应该都已经知道这些消息了。不管他是不是就是有人所谓的炒作也好啊，还是两个人就是真心实意的情感投入啊，在这还是要祝福他们，毕竟都是两个非常好的演员嘛。 对对对，一定要祝福他们啦。 对，这个说完了这些话呢，再说一句题外话。 哎， 今天简直了、啊！ 今天好多题外话。 对，今天的日子10月8号应该是寒露啊。 寒露。 对对对对，24节气里边的寒露，这证明到了这一天呢，从这个打今儿起，明天北京就应该进入一个比较冷的天气了。而且，不是说到这个一场春雨一场寒，十场不对，春雨去了， 一场秋雨 十场秋雨要穿棉啊。这个今天已经是北京的第 二场还是第三场？ 哇，2017年的第二场雨， 应该是2017年秋天的第二场雨啊！这个大家也应该感受到北京这个寒气逼人了，大家自己自行增加衣服啊，省着感冒。 哎，我发现今天大佐变得特别的暖哈，各种温馨提示、暖心提示。 不是因为今天不是晴天霹雳了吗？ 跟大家开个玩笑，总之要多注意保暖啦。 对对，这个今天的话题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节目的直播的下端，我够不着他。下端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55岁的詹姆斯邦德 啊，55岁了耶。 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电影人物了。 哎，没错，我相信大家都是很多他的粉丝啊。虽然他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是确实是深得人心的。 对，而且这个代号啊，007或者说詹姆斯邦德这个名字，这个不仅仅是。只停留在电影当中，你比如说那个小品，我记得之前应该是宋小宝吧，就是宋小宝还没特别火的时候，他曾经有一个段子在这个聊台还是在刘老根大舞台上演的，我忘了，就是讲了一个笑话，说这个让一个人站在大树底下，然后脑袋上顶一个苹果，然后佐罗来了，飞镖唰，佐罗那个苹果打掉了嘛。然后那个过一会儿，007詹姆斯邦德来了，棒一枪又把苹果打掉了 ，I'm bound。然后最后这一哥们儿拿那个小斧子，唰，一个不小心把这人伤害了，然后这哥们儿说 I'm sorry。 对，确实哈，不管是小品还是这个影视作品，还有很多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记得他的那一身非常经典的装扮以及他这个动作哈。对，所以说真的是 I'm bound 呀，棒的左， 棒的左，棒的左，听着跟这玉米面似的，棒的左可还行。对，今天呢就跟大家来重新回顾一下这个55岁的电影角色詹姆斯邦德，因为在10月5号那天呢，是这个007系列电影第一部啊，一直到2017年，就是他第一部上映，然后一直到2017年，已经经历了55年的时间，拍到2015年的时候，应该是第24部电影。 所以说呢，在这55周年纪念日之际呢，在他的生日的时候，我们也是带大家共同回忆一下这个人物，他陪伴我们走过的很多历程哈。 对，既然都说到这个詹姆斯邦德，肯定有很多人都知道他的故事，但是啊，这个也就是简简单单的知道他是属于这个英国军情六处，然后知道他有这个杀人执照，然后知道他特别帅，每天开着阿斯顿马丁的跑车，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神奇的科技的装备啊，然后这绑在身上，然后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最关键的是那个每次去酒吧喝酒的时候都要喝这个不搅拌的 Martini。 很多他的标签都被说出来了。 对，但是我们今天呢，接下来就要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詹姆斯邦德这个人物的形象以及他的出处。 没错哈，像詹姆斯邦德他呢其实是一个虚拟人物，同时呢他是007系列小说电影的主角。 对， 这个小说的原作者是伊恩弗莱明啊，这是他的作家的名称。他呢是英国作家前特工，看来自己的经历。 对，其实这个作家本身就是要把自己的经历啊，当年在冷战时候的那些经历，然后以及他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想象，因为从最开始的这个电影当中，就是1950几年的时候，差不多第一部电影应该是出来了，诺博士第一部007，然后就是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很多跟当时有关的，或者是说他之后的一些遐想，然后到今天就是到21世纪才有的一些东西。 就是他结合自身的一个经历哈，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想象，最终创作出来了这一系列的这样的小说的作品哈。而且我们也是知道，在这个故事当中呢，他是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的特工，代号是007，被授权可以干掉任何妨碍行动的人。他的上司呢是一位神秘人物 M， 同时呢他还有一位好搭档 Q， 专门为他提供各种高科技的武器。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6位扮演者分别扮演过这样的一个神秘人物了。 对，而且这6位扮演者当中呢，其中最著名的两个人，应该说就是最帅的那两个人。就直接这么说吧，那最帅那两个人，第一位是就是第一次扮演就是 有史以来第一次扮演007的这个人物肖恩康纳利。 哦， 说到这个人，可能大家脑海里可能对他不大熟悉，但是我觉得在好莱坞电影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比如说断剑、换脸，这些应该都有印象吧。 对对对，这些都是他。 不这些都不是他。就是我说的这一系列的这些那个时候刚刚传入中国市场的电影，咱们还拿这个光盘看的那种，比如说断剑啊、换脸啊，然后勇闯夺命岛，这部是 这个我知道。 对对对，肖恩康纳利当时已经老了，就是满脸白胡子，然后跟那个影帝叫什么来着，凯奇，对，两个人一起演，那个时候凯奇还是非常年轻的一张英俊的小脸。 没错啊，这真的是有点在重新倒回青春回忆的这些作品了。 对对对，这是第一位以及第五位饰演这个007的特工的人，皮尔斯布鲁斯南。哎，皮尔斯布鲁斯南真的是一位太经典了，这个形象 太帅了， 就已经帅到令人发指。帅到令人发指， 令人发指可还行啊。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詹姆斯邦德的一个标签和名片，好吗？ 哎，对对对， 再给大家标签化一下。 对，姓名叫做詹姆斯邦德啊，这个 GMESBOND 啊，詹姆斯邦德 拼写要会。 对，毕业学校，哎，厉害了。当时你想想，这作者他把他的整个的身世、家庭背景都给他编得特别的详细，而且一直沿用至今。毕业学校是剑桥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 哎，是不是我们的网友们啊，还有我们的听众们，是不是突然举起小手说，哎，跟我同学校的，啊，有吗？有的话跟我们互动一下哈。 对，看看人家这职业特工毕业于这么的高等院校，对吧？啊，职业就是特工，然后工作单位呢，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到的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工作编号是007。为什么叫007呢？因为他之前还有六位跟他的同事，之后还有一位008、009，啊，到十就没有了。然后身高呢，1.83米，比我稍矮了这4厘米。 哎呀呀呀，顺带把自己的爆出来。 对，体重约76公斤，这跟我一样。然后眼睛的颜色呢是蓝色，头发的颜色呢是黑色。这个是作者，就是这个伊恩·弗莱明最开始设定007形象的时候，他这个构画出的一个经典的形象。 看来真的是把自己的这个形象，把不是自己的，而是自己作品的人物詹姆斯·邦德的这个形象勾画的是非常的详细哈。那还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身体特征，比如说在右脸颊、左肩和右手背以及腰部都有疤痕，皮肤呢较黑。 对， 哦，真的非常详尽了。他还有非常多的特长，比如擅长射击、飞刀、滑雪、搏击、纸牌、游泳、潜水、驾驶、社交。喜欢的食物呢包括鱼子酱还有马提尼鸡尾酒。 这个还有他擅长的语言啊，这能讲流利的英式英语，是英式英语 啊。 What's your name 啊，这好像不对。啊，这英语， 左式英语， 对，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而且对其他的语言也有很大的天赋。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应该是第五位，就是皮尔斯·布鲁斯南。他跟一位中国的一位女演员对戏的时候，还说了普通话。 哦， 特别厉害。 看来也是进化了。 对，这个口头禅呢，大家都知道了啊。每一部007电影里面都会有他的这位非常经典的口头禅。 那就直接表演一下吧。 I'm Bond。James Bond 呀，yeah. 鼓掌鼓掌鼓掌，掌声啊，自带掌声一下。 哎，对了 对了，哎，那么其实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秘密特工啊，从未当过间谍的间谍詹姆斯邦德，他呢是英国情报局工作。他的经典开场白，也就是刚刚大佐说的这一句哈，他呢是一个出色的间谍，也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他的举止文雅，衣着得体，衣服也是出自最好的裁缝之手，从来都不起皱。他呢经常驾驶一辆与众不同的跑车， 就是阿斯顿马丁。 对，同时呢配有杀人执照。他有许多的敌人，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敌人。他们当中呢许多人只有一个欲望，那就是统治整个世界和世界上所有的人。 对， 詹姆斯邦德的任务就是要阻止他们的野心。他呢是以他独特的方式杀死敌人，他经常身处困难又恐怖的境地，但是总能设法脱险。他在车中的这个骑射椅呢是可以将不受欢迎的人弹出天窗的，隐藏在车中的导弹可以将穷追不舍的直升机 机会。 对，大家听完刚刚，对，大家听完刚刚这一段对他的一段简介，或者说对他这个人所做的事儿的这个一段经历之后，我估计啊，大家如果往前想一想这些比较有特点的特工电影，或者说动作片，或者说这个一个人拯救世界的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这种电影，对，都能在他们的身上找到007，找到邦德的影子。 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先祖那种感觉， 对，差不多。 因为你看，好像美国电影它更崇尚这种就是个人英雄主义嘛，所以可能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有这样相应的规律吧。 对， 从他身上学到的可能。 对，而且就像你看，应该是最近要上映的这个特工学院。特工学院二，你看在这个电影里面，不是在一家裁缝店就作为这个特工的秘密据点了嘛，然后他们也都是穿这种笔挺的西装，然后开着各种各样的豪车，身边都是美女。 其实可能是不是对我们对于这种特工的定式的这种思维和印象，也许就是来自于这一部片子。后来大家一想到特工，一想到美国特工，就是这样的。 对，基本上都那种这个特别帅，一身肌肉，然后这个旁边常有美女相伴。 没错哈， 就是， 那这样一个经典的角色它是如何产生的呢？ 这角色产生的我估计啊，大家应该都不知道。因为它这个产生的原因竟然是因为恐婚。 天哪。 对，讲讲这个故事啊。 我以为是因为他工作的经历，然后突然做了一个梦。 突然间做了一个梦，第二天写了一本书是吧？ 对。 然后就去得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 开个玩笑，那到底是为什么恐婚导致写了这样一个经典的作品呢？ 对，在这个1953年呢，游戏人间的英国海军情报局退役的上尉伊恩·弗莱明，也就是这部小说的作者啊，这个伊恩·弗莱明与一位已婚的妇女安·罗瑟米尔啊，这个两个人就产生了感情了啊。这个具体怎么产生感情的，我在这儿不方便多说。然后这个就是一系列的经历之后呢，两个人就结了婚，然后在等待手续的焦虑过程当中，45岁的伊恩·弗莱明决定写一部终结所有间谍小说的间谍小说，看看人家的志气。 哇！ 就想写一部终结所有间谍小说的间谍小说。 我觉得这是写作可能变成了他这个处理感情焦虑的这样一种方式。 对，就像这个有很多人每次一不开心就写信，然后烧掉或者撕掉。对，也有可能是这样的。 哇塞！也正亏啊，多亏他当时可能就是情感上受到了挫折，才给大家带来这么多， 才给大家带来了一场这么样的这个这么厉害的视听盛宴。 对啊，厉害了哈。那么刚巧啊，就是他现在正想写这样的一部惊天之作的同时呢，他对于男主角的名字怎么也想不好，于是正好在他桌子上有一本书，叫做《西印度群岛的鸟类》，作者呢就是詹姆斯·邦德。对，那么这个名字正好符合他简洁又有力的要求。就这样，两个月之后，以特工邦德为主角的小说《皇家赌场》问世了，头两个月就卖了17500本。 对，想想啊，在当年1953年的时候，两个月就卖出了一万七千多本书。 哇，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应该是在那个国家，就是他所在的国家，应该人手一本吧。 那我估计差不多了。 对， 但是这个当时他写的这篇小说呢，《皇家赌场》并没有马上被改编成电影。这个因为当时很多的制作公司都认为这部小说呢有点过于英式化了，就是每天到下午都要喝茶的那种的。对，大家一说起这个英国啊，就会想起他的这个口音啊，或者他的下午茶呀、红茶呀这些东西之类的。 对， 所以呢，时隔9年之后，邦德才走上大荧幕，在《诺博士的故事》当中首次亮相。一会儿呢，我们也会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这个詹姆斯·邦德的第一部电影，就是《诺博士》。 那么，如同小说《皇家赌场》的热卖，这个电影也是一炮而红，凭借着$100万的低成本博得600万的票房。那么，从此邦德就变成了一座富矿，包括刚刚说到了， 肖恩 · 康纳利， 6位 这个男影星啊，在他们当红的时期都已经扮演过007。其实我觉得啊，这个 应该有很多的男影星以饰演邦德为荣 啊、也许哦，就像就是反正就像在咱们国内很多人经典的、很多经典的角色，然后大家也是争相的去就是去拿到饰演的机会一样哈、好像这种经典的 重新去演绎一下，看看能不能演示出就是那个 一生的 演绎出他这种不一样的邦德的色彩 啊，有道理的。确实啊，这个电影的反响也是非常好的。那么现在一共是六位男星扮演过，迄今为止这个系列一共是 二十四部 是吧、那么总共票房是超过了50亿美元。那么十月底到十月初还有最新的作品《天幕危机》上映、从上一部的《量子危机》5.86亿美元的成绩来推测，《天幕危机》有望在该系列的巨额累计当中再添上6亿美元。 对，而且这个刚刚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了啊，这个007这一系列的电影呢，对之后的这种特工类的电影啊，或者是说这个拯救世界、拯救国家安全的这类电影，都有很深的借鉴的影响啊。就比如说这个国内的也有很多就是那个应该怎么说，就是去重新尊敬他一下。然后比如说这个星爷拍之前在星爷年轻的时候拍这个国产007，然后还有这个大内密探008，这都是向这个007系列电影致敬的一部片子。 好像现在国内的很多就是关于特工的形象也跟他很像，就是也都是西装笔挺的，然后一身黑色，然后就是特别帅气的那种感觉，好像也是这种应该也是从那个印象来的吧。 对，而且这个007系列电影的开场音乐 James Bond Team 也是非常有震撼力。我估计大家就是说到007电影啊，这肯定想象的都是这个每个人的镜头形象，但是说到007电影，脑子里边肯定会过一串这个音乐，或者是说你在大街上突然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小的旋律，你就知道哎呀007来了。 所以说是印象深刻的哈。 这个刚刚呢，我们也是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詹姆斯邦德的来历以及他的个人经历，还有这个为什么会产生詹姆斯邦德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那么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六位的扮演者，就是扮演007的这六位男影星，以及在历史上最好的，反正是我觉得不能说在历史上最好的，就是我觉得在007系列电影当中比较不错、比较优秀的两部电影，也是要推荐给大家。那么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稍后回来， never let me down.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 Fresh Radio 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的方式啊，跟我们一起互动。首先呢，就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啦。 对， 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起来啦。 对，大家可以通过以上两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这个如果你在这个北京地界上的话呢，也可以通过 FM 98.2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55岁的詹姆斯邦德啊，没听错，就是那007。 55岁了，所以说呢，也是在他的生日之际哈，姑且叫他为生日，也是一个大的纪念日了。那我们也是跟大家再去回顾一下之前他一路走过来的这55年带给我们的很多很多很经典很美好的回忆。 对，这个上半段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说这个詹姆斯邦德的简介啊，只能说是他的简介了，或者说个人简历。 对 啊，也是聊了聊这个詹姆斯邦德产生的原因。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细细的盘点一下这历史上6位饰演过007的男演员。 哎，没错哈，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肖恩康纳利，他呢是出演了7部作品，其中的7部就是我们图片当中所展示的这一位。很帅了。 对，你想想这个在1930年出生的肖恩康纳利，然后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就已经满头白发白胡子的时候，比现在更有味道。 哇，真的是随着岁月带给他的是更多的男人的这种成熟 沧桑和成熟感。 对对对， 反正那个时候看肖恩康纳利就是完完全全的20世纪啊，或者说这个刚刚发展起来的美国的这个男人的形象。反正一看他的形象就想到了这个美国当时那种 酒吧呀酒馆的这个在吧台上喝酒的男人， 嗯，就是很经典的，或者是说很有代表性的哈。 对对， 哎，那呢他呢，肖恩康纳利是在1930年8月25号出生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出演了邦德次数一共有6次， 嗯 啊，其中还有、 这个、比如说这个诺博士、嗯、还有来自俄罗斯的爱、金手指、霹雳弹、嗯、雷霆谷等等等等，都是他饰演邦德的电影。 哎， 嗯，在1986年呢，这个肖恩康纳利也是以一部电影叫做《铁面无私》啊，获得了第60届奥斯卡的最佳男配角奖。 嗯，那么其实他是一个苏格兰人，然后曾经也是做过很多地下阶层或者底下阶层的一些工作、 嗯、 当时呢是一位新晋的演员，但是呢他真的是非常完美非常出色的去诠释了这样的角色哈、 哎、对对对对。 那么虽然之前的出演次数不多，但是演技却非常好，而且带着一种粗犷的男人的味道、 嗯、 人们看到他之后走路呢都会情不自禁的想到一种 行走着猎豹，小猎豹， 小猎豹。 对，而且他扮演的邦德的形象呢非常的具有智慧性，而且非常的硬了、 嗯、 那这个刚刚我们也是说了，这个肖恩康纳利可能在他饰演邦德的时候大家可能不大知道或者是不大这了解他、 嗯、 但是他演过其他的电影，比如说这个铁面无私、圣战骑兵、 嗯、 还有石破天惊、偷天陷阱、天降骑兵等等，都是这个比较不错的电影，而且多次被媒体评为这个世界上最性感的男人，堪称奇迹。 Sexy man、 嗯、对，这位就是第一任邦德007的扮演者。咱们来说第二任啊、 嗯、 乔治拉赞贝。我找一找这个人在哪儿。 嗯，他呢也是出演了一部007的作品。 嗯 嗯，他呢是1939年9月5号出生在澳大利亚，出演邦德次数是1次，主演邦德的片是叫做女王秘史啊、 哎、 就是现在我们屏幕当中出现的这个形象。 嗯，对，这个乔治拉赞贝呢在这个出演邦德之前呢是澳大利亚的男模特啊、 嗯、 因为当时与这个邦德女郎，就是之前有说过星女郎、某女郎、 哦、 啊，这个最 邦德女郎 最开始要叫做女郎的只有邦德女郎 啊、 嗯、就每一部片子里边都会有一个女影星的出现，而且特别漂亮。 哇塞，当然这种这个帅哥当然一定要配这种靓女啊、 嗯、 非常非常棒非常漂亮的女生。 对对对， 嗯，那么她也是、嗯、认识当时的邦德女郎、 嗯、 然后并且在搏斗当中试镜，然后击败了其他的对手， 对， 成为了第二任的邦德、 嗯、 那么她从前啊也是没有出演这种演戏的经验，可是呢、 嗯、 观众其实可能觉得她这个样子，因为我刚刚突然了一下，就是我觉得她好像不如第一任帅了、 对对对，有一点这个婚后男人的形象、就是、 对对对， 或者是说反正就是没有敌人帅了。 对，我看到很多这种我们资料当中显示的哈、 嗯、 也是很多人都觉得他好像不如之前的那一任那么帅、 嗯、 所以像这个女皇秘史的票房也是稍微的逊色了一些、 嗯、 全球票房只有6500万美元、 嗯、 也是历史上票房第二低的 邦德 影片 德、嗯、 啊，那么其实也算是他展现出来了自己，但是可能缺乏大家对于007的这种认识当中的那种就是魅力啊，还有他的魄力。 对对对对、 哦、 因为说实在的啊，这个乔治拉赞贝的在出演第二任邦德的时候呢，这个因为肖恩康纳利在当时的好莱坞电影圈已经很有名气了，而且他给人留下的形象、 嗯、 就比如说你现在想一个就是国内的国产电影， 比如说红楼梦，还有这种特别经典的这种剧作。 对对对对，就是一说起某个剧作或者是电影的时候、 哦、对对对， 你想到的那个人、 嗯、 就是比如说他连续几次都有续作的时候、嗯、你想到的那个人， 对对对， 他就是你脑子里边想的那个形象， 对，就是那个样子的。所以说你看他之前的肖恩康纳利他是出演了6次哈、 嗯、 6部，那之后大家一旦想到了肯定就会跟他产生对比、 哎就是、对， 所以说实话我觉得他的压力也会很大。 嗯， 在就是决定去参演这部 这个经典之作的时候哈。 嗯，对。 所以也算是展示出来自己，这样就已经很好了。 嗯，接下来再来说第三任零七的扮演者罗杰摩尔啊，这也是一位非常非常敬业的英国戏剧演员，但是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 嗯， 啊，对。 好，他呢也是1927年的10月14号出生在英国伦敦，出演邦德的次数是7次，也是我们屏幕当中展现出来的他的照片哈。 嗯，对。但是呢，这个罗杰摩尔啊，论外形他是历史上最不像詹姆斯邦德的演员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在之前介绍他的，就是介绍007这个人物角色的时候说了，他的这个007是黑色的头发。 嗯， 但是这罗杰摩尔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发是金色的。 嗯，然后而且我觉得他可能本人跟这个的形象还有一点少一些，就是英气和霸气，就那种那种感觉。 对，但 是他又是出演次数最多的。 嗯，他出演了7次邦德啊，比如说这个《生死关头》《金枪人》《海底城》《太空城》《最高机密》啊，还有《八爪女》《雷霆杀机》，都是罗杰摩尔演过的这个007的电影。 嗯，没错，他呢其实是英国本土的戏剧演员哈。 嗯， 然后同时呢曾经当过警察。那其实他这次的出演也是为这个007的票房增加了很多。 嗯， 而且他也是在加盟票房之后收入最高的，创下了一个收入最高的这样的一部电影。 对对对对，而且这个在2017年5月23号的时候呢，罗杰摩尔因为癌症去世，享年89岁。 嗯， 也是挺可惜的，这么一位非常好的戏剧演员，一位电影演员， 嗯， 也离我们而去了。嗯， 对，不过他。嗯，不过他真的也是出演次数最多，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 对对对对对，这个说完了第三任，咱们再来说第四任提摩西·达顿。 嗯 嗯，这位演员呢也是演了两任的邦德啊。 嗯， 第一次饰演邦德的是这个《黎明升机》，第二次是《杀人执照》。 嗯，没错，他呢是威尔士人，是莎剧演员啊，莎士比亚的演员，同时呢是1944年3月21号出生，也是我们屏幕。当中出现的这个 形象，看他性感的双下巴， 还带着酒窝。 嗯， 带着酒窝，我觉得带酒窝的男人还是很性感的。 哇， 对对对。然后他呢在这个出演007角色之前呢已经有丰富的表演经验了。 嗯， 而且在拍片之前呢也都是非常敬业啊，必须熟读剧本或者是小说。 嗯， 那他呢饰演的詹姆斯邦德带着一些 沧桑的感觉。 哦， 那也确实是这么感觉的啊。 嗯， 这个也曾经尝试表现出邦德比较人性的一面。 嗯， 这个演戏也十分的有深度，因为毕竟之前是莎士比亚剧的演员嘛。 嗯， 这个肯定对于戏剧的理解会更深刻一点。 嗯， 这个但是呢这个提摩西·达顿也是在1994年的时候辞去了詹姆斯·邦德007的职务，因为他不希望再饰演007啊，这从而被观众定型。你说这样的一位演员也是挺奇怪的哈。哎， 对对对，我突然不我还是蛮理解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很像之前国内的话，像和珅、王刚老师，他就会被定性。 啊，哎，对， 因为他演了太多的和珅。然后你 一说起和珅，就想到王刚老师。 对，你像之前《哈利波特》的男主。 嗯， 就是大家想到他，看到他就是 Harry。然后，但是他之后长大了之后，他要再去尝试不同的角色，他就得去让大家去忘掉他之前的塑造。其实有的时候， 但当然这也是对于演员的一种试炼吧。 嗯， 比如说张铁林老师， 对 这个之前我记得在网上微博有这么一大长的，就是这么长的一长串 看一下 图片， 这么长 的一串图片，就是说他演了中国上下5000年的这个英雄角色，也是出演了不同就是朝代的皇帝，各种各样的领导人，他都可以饰演。这也是说明一个演员的基本素养吧， 就是对他的一种 考验。从两方面来说， 就是对对对，是好事儿，同时也带来很多的这个挑战哈，要突破自己的角色。 嗯，对。嗯，这位是第四任饰演007的这个男星啊，提摩西达顿。 嗯， 再来说第五任啊。 嗯， 这我自己认为最帅的这个人啊，布鲁斯·皮尔斯南。 哇，型男。 嗯，对， 皮尔斯南，他呢是 皮尔斯·布鲁斯南，不是皮尔斯南， 皮尔斯·布鲁斯南，我又简称了。 对，他呢是1953年5月16日生于爱尔兰哈、啊嗯，出演邦德次数是4次，包括了《黄金眼》《明日帝国》《黑日危机》还有《择日而亡》嗯，就像我们这个视频当中出现的这个形象照片这样哈、啊，非常的帅气。 对对对对，这个因为在这个80年代呢，这个皮尔斯这个布鲁斯皮尔斯南啊，这个有电视台的合约在身，所以这个邦德的角色最终落到了提摩西达顿的手上， 哦、 就是两者之间是在争夺这个007的角色的扮演权的、 嗯、 啊，这个然后呢，在这个提摩西达顿提出辞去邦德职务之后呢，这个布鲁斯南也就直接的成为了第五任的007的扮演者啊、 嗯， 这个他饰演的电影，大家这个我估计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你比如说这个《明日帝国》《黑日危机》还有《择日而亡》这三部电影，应该都是在国内电影市场票房那个时候应该是最火热，就是引进国外电影最多的那个时候，大家经常会看到的一些影片。 哎，没错，我相信很多网友包括听众朋友们一听到这几个名字应该会非常熟悉，因为跟我们也更接近一些哈。 嗯。 那么他在其中饰演的詹姆斯邦德其实也是非常受到网民的欢迎的，被称为是刚强与温柔并济型的詹姆斯邦德。 嗯。 而且他在其中也就是黑日危机当中已经显示出了一些的老态，因此在拍摄之后便辞去了007的职位。 对，因为也饰演了好长时间的电影跟电视剧了、 嗯、 这个对于演员来说也是挺不容易的。 嗯， 这是第五位啊，我个人认为最帅的007扮演者皮尔斯布鲁斯南啊。接下来说第六任、嗯、也就是现在为止，就是到现在2017年为止这一任007的扮演者、 嗯、 也是挺帅的一帅哥、 嗯、 啊，丹尼尔克雷格。 丹尼尔·克雷格啊，也是我们图片当中所显示的这位，他呢是1968年3月2日出生在英格兰柴郡切斯特，出演的邦德次数是4次、 嗯、 同时呢包括了《皇家赌场》《量子危机》《大破天幕杀机》以及《幽灵党》等等。 对，这个有人说啊，就是在他演完这个邦德电影之后呢，有人说他是历史上就是邦德形象最丑的一位。 嗯，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媒体会这么评价他，我其实觉得这个男人非常有味道。 嗯， 因为就是可能没看过电影的朋友们不大知道他的演技是什么样的，反正他给人的感觉就更像，就更贴近007的感觉。 嗯，可能是他在演技上面，然后就是把自身的原本的本真的自己的这个形象稍微的、嗯、弱化了一些，然后更凸显了007的这种经典。 对，而且这个詹姆斯邦德呢更熟为人啊、就是让人们更多知道的他，应该是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 嗯、 这个不是有两个人都出现在了奥运会当中吗？一个是憨豆先生、 哦、 啊，这个就是特别具有这个英国代表的这些演员，一个是憨豆先生，另外一位就是007、 哦、 然后他当时呢就是在这个直升飞机上一跃而下，然后跳伞跳到了这个应该是白金汉宫吧，然后接受了新的任务、 嗯、 然后007就是丹尼尔克雷格啊、这位演员饰演的007、 嗯、 然后就是陪伴着女王一起来到了体育场内。 哇塞，你看他在这个奥运会当中的出现哈，然后确实也是证明了他在我们世界的这个影迷心目当中的地位。 嗯，对。嗯，还有一位这个外传，就是007外传的这个人物角色的扮演者叫做大卫尼文。哎， 大卫尼文啊， 对，这个大家看到他的照片应该都认识他，因为他真的演了好多好多比较经典的剧作，比如说这个环游世界80天、 嗯、 啊，尼罗河惨案，还有逃往雅典娜，红桃王后等等等等，就是特别特别有代表作的美国电影的一些特色吧。 嗯，所以说他也是在这个007外传当中，也就是铁金刚勇破皇家夜总会当中啊，也是塑造了这个007的詹姆斯邦德的形象。 嗯，对。嗯，这个刚刚跟大家盘点了7位饰演过007詹姆斯邦德形象的男演员，接下来呢也是通过一小段视频来重新回顾一下从第一任一直到第六任之间24部影片他们有什么样的不同。 好， 一起来看。 嗯， 这个镜头呢就出现在第一集的这个詹姆斯邦德的007的电影当中，诺博士的开篇镜头。 哎，大家刚刚看到的这一段视频呢，这个长达五分钟的视频，就是从第一任詹姆斯邦德的饰演者肖恩康纳利一直到第六任邦德的饰演者丹尼尔克雷格中间的这六位007的饰演者他们的片头啊，这个也可以从他们的片头看出时代的发展跟变化。 对，还可以抓到他们这个每个人细微的差别，他们塑造这个同一个角色的不同哈、大哥已经忍不住了，很帅， 扭着腰了， 邦德左。哎，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也是带大家去回顾了我们55周年詹姆斯邦德这样一个经典的形象，以及他扮演者们的不同演绎。 嗯，对，这个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看一下第一集的007的电影啊，诺博士当时的宣传片，一起来回顾一下55年前的007电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起来看， 来看。 Bond. James Bond. You carry a 00 number, it means you're licensed to kill, not get killed. Welcome to Jamaica, Mr. Bond. News of my arrival leaked. Who are you working for? We didn't advertise it. What else do we know about this Chinese gentleman? Nothing except his name, Dr. No. I'm a member of Spectre. World domination. Same old dream. Why is he still alive? Our attempts failed. You're not going to fail me again. I thought you'd turn up sooner or later. Very clever, Mr. Bond. This is Smith & Wesson, and you've had your sip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Looking for shells? No, I'm just looking. I thought there might even be a place for you with Spectre. Well, I'm flattered.I prefer the revenge department. I never fail, Mr. Bond. Doctor No.这也是007的第一部电影啊，这个今天可以说给大家安利了24部好电影 啊，我要回去看啦。 对，好了，这个就是今天92火力榜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